你帮我连到我的那个，我们在谈的时候就帮我分享到我个人的那个脸书。 说着你是梦，不是风声，情意重，一生守候，绝不会移动。以为自己心已成风，谁知窗外春意浓。梦胧，守着你时光，不 心神一同。耶、yeah, 欢迎来到我们的跨年的时间。跨年呢就是要在家里，因为太冷了你知道吗，所以在家里面来跨年是最舒服的。我们不管啦，反正就是直接直播了哦。那我来看一下我们线上有多少朋友呢。好，哎，Hello，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慧娟，新年快乐。好，李传道，哈哈，李传道，新年快乐。谢谢啦，谢谢，晚安。好，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这个音乐会，我们突然兴起了一个音乐会，就是要陪着大家一起跨年。等一下呢，倒数的时候，倒数完我们。就在最后一首歌我们就会结束了，对不对？就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会。那现在是11点了嘛，对不对？11点了，所以呢我们赶快把握时间，一首一首歌的来把它唱给大家听，还有演奏给大家听哦，很开心。我旁边这位呢就是所谓的叶老师，哈哈，就是我的先生叶老师。叶老师好。好，他就说神话一哥，平常是不太讲话的哦。那如果你们希望他讲话的话，可以留言哦，问他一些问题。那叶老师，你要带来什么歌曲嘞？ 好了，这什么歌啊？这个随便翻，随便来来。这个再来，我们来一首《 红楼梦》。 陈淑桦啊，早期很早的一首歌《红楼梦》。 你有开吗？你有打开吗？有哈。嗯，好，因为我现在弹的这台琴呢，是我的粉丝借给我的，全新就借我用了，我好开心哦。那我再试一下这台琴，这台琴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它是面板，它是触控式面板。那我打开，昨天才开箱，然后我今天就。直接，其实说明书都还没有看，就直接拿来用了，用我残余的记忆对于电子琴的一种逻辑来使用它。那它当然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腻的东西，那我还来不及去了解，那我们就直接今天就来试这台琴。我有跟我的粉丝说，你赶快来看哦，我今天要用你的琴来直播哦。好，来，我来看一下《红楼梦》的话，我要找什么样的歌嘞？嗯哼哼哼哼哼哼哼，是这样。嗯哼哼哼哼，这样可以吗？嗯，84号。这就一般很，我看很那个。我要是吧。 其实到最后我根本没在看谱，因为我一直在调我的电子琴，所以完全没有在看谱，就照自己意思乱掰一通了、哦、哎，我看一下有没有留言好吧，我常常都看不到留言，我都必须要把它关掉然后再打开，然后才把我看到留言。Hello，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大家新年快乐。好，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办这样的一个音乐会呢？因为很简单，我发现呢，我们年纪已经渐渐大了，然后市场上呢，很多的音乐，跨年音乐活动呢，唱的歌我越来越听不懂了，因为我只听得懂老歌。然后我发现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是不是也都觉得那些年轻的歌我们实在听不懂，但是我们就是不想进步嘛。年轻人常告诉我们，你要进步啦，你要多学点新歌啦，但是我们就喜欢听老歌啊，怎样，对不对？所以呢，我就决定要来一场老歌的音乐会。老歌的音乐，但是也不能太老，那不能七八十岁的那种哦，那种我也听不懂，你知道吗？啊，哪一首？我再唱一首歌。啊，我唱啊，刚刚那首，那你叫什么？爱江山更爱美人，我来唱好了，好吧？爱江山更爱美人，爱江山更爱美人，哎，好像感觉是一首好像还不错的歌呢。我刚刚在大陆那边有唱，哎，奇怪，然后我好像又找不到他了。爱江山更爱美人，应该在这里啊。那是一本书。OK， 好。滴答答答铃。好，我来唱这首《爱江山更爱美人》，好不好？这首，嗯。好听哦，很多人常在问我说，电子琴怎么弹唱？电子琴弹唱是最简单的，好不好？如果你会电子琴独奏，你还告诉我你不会电子琴弹唱，那真的是，哎，我要说的就是你可能脑袋少了一点点开窍的点 ，OK 吗？好，来，这样就好了 ，OK。来哟、哦！记得要帮我们按赞哦，不要一直看，一直看，然后一直听，听到傻眼了。然后你要给我们按赞好吗？要帮我们按赞哦，鼓励我们一下。老人家还出来特别为了你们来唱老歌给你们听。来哟、哦，嗯，啊，哦，我唱。什么 key 呢？降 B 好了。 修炼，诉不完人间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缘。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远。红花当然配绿叶，这一辈子谁来陪？渺渺茫茫来又回，往日情景在浮现，藕虽断了丝还连，轻叹世界事多变迁。爱江山更爱美人，哪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壮志豪情，四海远名扬。人生 身反而值得求啊，不醉不罢休，动人我的美人啊，西边黄河流，来呀来个酒啊，不醉不罢休，愁情烦事别放心头。舍恋诉不尽人间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缘，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远，花当然配绿叶，这一辈子谁来陪，渺渺虽断了丝开脸，轻叹世间事多变迁，爱江山 更 爱美人，每个英雄豪放宁愿孤单，好儿郎枉身世胆，壮志豪情四海人民酒啊，不醉不罢休，愁情烦事别放心头，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冬天我的美人那西边黄河流，来呀来个酒啊，不醉不罢休，愁情烦事别放心头。 你们听会不会觉得音就这样给它破掉了？真的在录音室里面做这件事情其实蛮不容易的，你知道吗？我发现我们的音控人员非常的忙碌，他一下又要调麦克风，一下又要忙着调那个音场，刚刚不知道有没有破掉的感觉，那个声音整个音不知道有没有破掉的感觉。 Hello， 哎，江山更爱美人，早期好听的歌曲，有人说叶老师好，跟你打招呼咯。 好 他完全都当作在现场，所以呢他完全就不会把麦克风打开，然后他其实嘴巴有说好， 有的 很好很好。林廷君晚安，谢谢你们。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呢拉二胡，好吧，拉二胡来。嗯，什么歌？我们就给他唱到要跨年这样子。现在十一点半，嗯，哎，卡萨布兰卡好了嘛？刚刚不是有卡萨布兰卡吗？ 好吧， 嗯，在哪里呢？你有收起来的吗？嗯，对呀，来哟。 属于拉丁的。我觉得这个操控起来蛮舒服的。就是第一个，这个琴为什么对这台琴很感兴趣的原因，是因为它比较轻了，它没有那么重了，这是我第一个感兴趣的原因。第二个感兴趣的是它面板，它是属于用面板在控制的，它的那个触控式面板，那我也蛮喜欢它这个触控式面板的。啊，巴萨诺瓦它其实有很多种，我来试看看哪一种。这比较干净，我喜欢这个。Yeah, oh yeah. 到现在还是找不到他的肥皂在哪里，他的肥皂到底在哪里啊？要其实来不及找。OK， 好，接下来我们看的时间快到了，我们快要倒数的时候，一定要提醒我们一下，快要倒数的时候要提醒我们哦。我们其实忙着在表演，享受在音乐里面。Casablanca 二胡版 ，Yes， 赖逢仁，欢迎你。真的，我们的主题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看电视节目那些音乐晚会，真的唱的啊一些歌曲，这我们都听不懂，所以我们决定要来啊。Facebook 上面呢，来造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你看他戴的是老花眼，我的不是老花眼哦，我的是近视眼镜哦，我是个大近视。嗯，海阔天空，好，海阔天空哦，海阔天空。现在才11:30，还好。对，还早，还早，还早。嗯。什么歌哦？随便找，随便唱，好不好？啊，我这边都是很新的歌，我们可不可以来一点比较老的歌？哎哎，我看到有一首玫，可是这个玫瑰香，我看玫瑰香 OK 吗？玫瑰香是很冷的，我来唱林忆莲的玫瑰香。花有青菜香，爱过了会再想。这首歌 ，Oh yeah, my God！ 我来试试看，好吧？嗯嗯嗯 ，Queen， 拉丁里面看看吧 ，Queen 这个东西。嗯，它一个 Queen， 来了，看看。嗯哼，哦，我喜欢这个，看看。等一下我自动伴奏。放下去不知道好不好听，108，我看看。哦耶，我喜欢这样的节奏。反正2020年快要结束了嘛，对不对？让我们觉得很灰色的2020年快要结束了，所以我们就来一点比较浪漫的吧。哎，我看就唱林忆莲的 key 好了。用它刚刚原来的音色，来哦，看一下哦，看一下， 想的人 清楚谁能够原谅，幸福越奢侈快乐也走。谁能够原谅，花有情在上，爱过一样芬芳，贪婪的余欢。醒来的人不知去 桂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欸，我那个年代的歌，我们那个年代，我应该想我们那个年代的歌，新年快乐林世忠，这首歌其实真的很老了，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很喜欢这首歌。哎，秋霞，欢迎你，欢迎秋霞，秋霞改天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同欢吧，我喜欢听你唱歌，欸，我很喜欢听秋霞唱歌，她唱歌有一种魅力，他走音即使走音也走得很好听，超级好听的魅力。好，来，我们接下来就换二胡了吧，换二胡咯，来哦，44分 OK， 再一首歌，再一首歌，我们就开始要准备倒数了，什么时间过得好快的感觉，过得超级快的感觉。好，他这翻译了很旧很旧的乐谱，可能是他那个年代的歌啦，应该不是我这个年代的歌，因为看起来就泛黄的乐谱，超级旧超级旧的乐谱。在找歌，看他想说分享什么歌会是你们喜欢听的呢，猜猜看，应该是民歌吧，我看到那本好像是那个早期的什么阿妹阿妹即是板家庄那种民歌，看看我听听我那种民歌之类的，不要给我那个日本老歌好不好，中日文歌太老了吧，你们想听中日文歌那个老歌吗，太老了吧。哎，欸，我们这个年代是从民歌起家，好吧？我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是民歌，欸，那日本歌，然后我就觉得那是我妈那个年代的。你们想听吗？想听那种日本歌吗？想听的话，你就对不对？就讲一下，不然我是不想听。我完全不想听。我看到他在翻，我就整个有点小崩溃这样。很久很久的歌，他说很久很久哦，这首歌我很喜欢呢，用二胡演奏，对不对？猜猜看哦，我们不讲这首歌的歌名，如果猜得出来的话，猜得出来的话，我们就送，要送乐谱吗？我觉得今天就纯粹欣赏就好了。猜猜看，真的猜猜看。猜得出的话我们要送东西吗？我觉得送乐谱你们应该也没有特别喜欢吧，你们就纯粹只想听歌而已吧。好，来，这首歌，哦，真的是好好听的，是我超级超级爱的一首歌曲。来，什么 key 呢？好，来哟， 睡吧，我的爱，你们猜对了。 超好听的一首歌吧。我很年轻，所以听不出来。你少来了你，明明你就知道、哦、真的好听，对不对？尤其在这样子的夜晚，很冷很冷，然后真的很好听，真的是老歌听不出来，真的也真的是老歌听不出来。好，很老的，够老了吧，对不对？11:53了，那我赶快简单的来唱一首雪落下的声音，因为很冷嘛。那我唱一首雪落下的声音这样，然后我们就开始来倒数好不好？来，那我们雪落下的声音来看，来唱不同版本好不好？我们来唱 Bassanova 的好了，不要那么寒冷好了，我自己乱讲的啦，我其实没有弹过 Bassanova 版本，我们试试看好不好？来，那我们试试看啊， Bassanova 好了，管他的，反正今天就是玩音乐嘛，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啊 ，bossa bossa nova， pop bossa， 我看一下这个 bossa 怎么样。这个 bossa 我不喜欢，我想要好听一点的 bossa。看一下，我也不喜欢，我喜欢干净一点的巴萨。我这个又好玩，这个又好玩哦，来。这个后面有人声的和音，我觉得还蛮好玩的。C key， 好吧。等一下哦，等一下，我看一下我要调什么声音，试试看好了。好了，随便随便。对对对 ，C key 哦。不会啦，听不懂新歌你也听不懂。哎嗨，真的哎嗨，你听得懂诗歌就好了，没有关系。来哦，来哦。如纸般不明。 的声音，闭上眼睛幻想他不会听，你没办法靠近，绝不是太多情，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我慢慢的品，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叫亲亲，睁开来陪这一生好光景，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这一生好光景、 是落下的声音，有没有突然觉得暖和起来的感觉？一点都不冷，对不对？哎，我们是不是要倒数了？哎，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倒数了呢。剩下一分钟，我们应该要倒数，然后倒数我们要唱一首歌就结束了，是英文歌曲哦。你们一定很少听到我唱英文歌曲。现在我们这边有没有那个读秒机呀、啊？有没有读秒机？现在44:41了哈，44:41。然后呢，45了吗？来哦，开始要50咯，好可怕、 哦、 5, 8, 7, 6, 5, 4, 3, 2, 1 Happy New Year! 来哦，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You'll be like heaven to touch. I wanna hold you so much. Hello, last love is alive, and I thank God I'm alive.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Pardon the way that I stare. There's nothing else to compare. The love you leave me with, there's no words left to speak. But if you feel like I feel, please let me know that it's real.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To cry all night, I need you, baby. To warm the lonely night, I love you, baby. Just in me when I say, oh, pretty baby, don't bring me down my way. Oh, pretty baby, but baby, find you stay and let me love you, baby. Let me love you.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You'd be like heaven to touch. I wanna hold you so much. At long last life has arrived, and I thank God I'm alive.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Thank you. on the lonely night, I love you baby, trust in me when I say, oh pretty baby, through the fun I pray, I'm pretty baby, now that I found you say, I love you baby, trust in me when I say, I love you baby, and did you cry all right, I need you baby, to warm the morning night, I love you baby, trust in me when I say, oh pretty baby, don't bring me down, I say, oh pretty baby, now let it find you say, I love me, love you baby, let me love you 快乐，我们终于唱完了。好，祝大家呢有一个丰富的新的一年，在2021年里面呢，不但身体健康，然后呢，怎么讲？换你。 新年呢，海阔天空。 你这个声音很老哎，你可以抬高一点音量吗？ 海阔天空，要快乐。OK。 好，充满了喜乐，然后荷包赚满满，好不好？新的一年呢，越来越轻省。好，我们结束喽，拜拜，我们明年见喽。哎，我们进今年了。好，今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再来跨年喽，拜拜，拜拜。